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局地有冰雹和短时大风，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是端午节哈，那在这儿呢祝大家节日快乐。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公租房的一些事情。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阿伦侃房的阿伦，你好。 高老好，听众朋友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公租房的一些问题，包括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哈，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希望我们的专家给您出出主意，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组电话8501-3710 8501-3710。说到这个公租房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朋友比较的关注的哈。而且呢这个人才住房支持，刚才咱之前也说过，像以这种配租公租房的为主，这也算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政策吧。啊， 对，其实北京这一块对公租房的这个福利的，相当于是一个福利嘛，对于这些年的坚持还有投放，其实还是挺大的，对于这个人才的吸附能力也体现到一个楼市的一个政策当中。我觉得首先这个公租房确实是吸引了很多，就是举个例子，像北漂的很多一些人，在北京工作了4-5年、5年以上吧，差不多在北京交社保也都满足条件的情况下，还是让很多不能暂时不能买房、经济条件有限的人，然后能够在北京达到一个安居的效果。我觉得这个本身对于北京的这个城市的人才吸附力是一个很有效的提升。 嗯，因为公租房呢确确实实要比这个，比如你自己去租房的话，一个是便宜， 对， 再一个呢它也比较稳定，对吧？ 没错，不涨房租一般情况。 对，就是大家你就租去吧，就是你就住去吧，只要是您符合这个条件就可以。但是呢刚才也说了，一定要符合条件， 对 吧？对， 这个条件很重要。 对，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去申请这个公租房呢？ 其实这个现在这个目前的公租房主要分为几种吧，比如说像这个以 最主要的是以人才住房支持来配租公共租赁住房为主。 嗯， 这个呢就意味着说，这个在就业创业人才聚集的区域布局，然后这样这些房源呢就就近解决这个人才居住问题。其实，这里边所说的人才呢，我觉得，基本上是有一些条件的。在后边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具体提一下这个哪些人属于这个人才。 没错啊，今天说这个呢，主要其实还是因为昨天啊，这个市住建委、市人才办、市发改委和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规土委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优化住房支持政策服务保障人才发展的一个意见，对吧？那这里边就对符合条件的人才给予相应的住房支持，也就是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公租房嘛。 没错，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这一份的这个征求意见稿当中是由北京市的六个主要部委来共同联合发布的，可以看出这个各部门对于这个人才的这个重视的程度。因为我们也知道之前很多城市都推出了自己的这个人才计划，比如说我们的近邻天津有一个这个海河计划，海河英才的计划，包括这个河北啊，包括很多二线城市啊、三线城市都推出了各自的一个人才，比如像武汉、西安啊。当然我们北京也并没有落后，就是在这方面一直都是做的比较，在全国应该说是比较靠前列的。而且其实在以往的话，北京的公租房就已经有很多北漂人才就是受益于这个公租房的政策，然后住到了自己合适的房子当中。包括像这一次的这个征求意见稿出来之后呢，我们未来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公租房的这个房源投放到市场当中。这个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源的分布情况。 我们这边也是有一些朋友比较关注，比如像黑珍珠说，问一下公租房有收入限制吗？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先说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家庭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您才能申请。 对没错， 对吧？ 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刚才大家都说这个人才这一块，那这个所谓的人才是什么样人才呢？按照这个字面上的这个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各类人才的实际需求，首先是要这个根据他所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居住用地的一个情况，然后来进行这个分配，然后会有一个咱们北京市整体的这个公共租赁住房年度建设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呢，然后根据这个，比如说你像这个土地啊，房源的套数，然后来有一个匹配，然后形成一个区域的一个房屋的一个供应。然后在这个申请条件方面呢，首先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呢是在本市无房，或者是在本市有住房，但距离工作单位比较远的这个情况，这种情况才可以申请的这个公租房，这是第一。第二呢是这个本市本区或者这个经济园区内需要的一种人才，就是说属于这个特殊引进的这种情况，这是第二点，这是人才的一个认定。第三点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本区认定的单位就业或者是签约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年限。这个首先各区要认定的这个行业和单位也符合这个首都的这个城市战略定位。之前我们大家都很多人比较关注这个北京的这个非首都功能区的一个疏解，大家都知道很多非首都功能区的这个企业啊，包括一些工种，它会疏散到这个天津包括河北啊雄安新区这些地方，所以可能满足北京的这个首都功能定位的这些职业的类型，然后才会在这个公租的这个人才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公租这个日常使用监管的这个情况呢，是由这个产权单位来负责，只租不售，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就是说其实它就是相当于给咱们提供一个居住的一个属性，就没有任何买卖的这个成分，所以说也只租不售，而且不可以这个所谓以租代售这种变相的情况，更不可以擅自转租转借还有空置。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有一个收回。 但是这里边我倒是没有看到有关于这个工资的一个限定的事儿，是吧？ 对对对，这个工资的话可能是在后边，首先是要满足他这个 就是 租赁的这个条件。对，其实北京在这一轮的这个人才的这个争夺当中，其实还是有自己的一些优势的，比如说相比于二三线城市，北京的这个资源更多，然后北京的这个条件更宽泛，包括这个住房这一块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北漂在北京租房的话，如果你说举个例子，我一个月工资是15000-20000，那么 OK， 我要在二三环在工作单位附近租一个房子，那可能很贵，一个套间就得6000-7000块钱。然后如果你要是在这个五环外租房的话，那你这个时间成本又很大，可能一天往返单位坐地铁就要一去就2个小时，一回有2个小时，这样的话生活成本啊，包括这个时间成本啊，包括 居住的这种感受就会比较差一些，所以也是考虑的比较周到吧。在后边的这个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说一下这个公租房的这个分布的位置，大家可以去参考。 然后还有啊，刚才了解到就是什么样的人才的家庭能申请这个公租房哈，另外一个就是申请流程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申请流程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目前来看，这个公租房的申请流程一共是有四步。第一步呢是这个备案，这个首先是这个轮候三房的轮候家庭呢，去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是这个乡镇人民政府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进行这个现场登记，然后来申请这个正式申请这个公租房。那么这个其他符合条件的本市城镇户口的家庭呢，需要经过这个三级审核还有两次公示的一个程序，到这个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对这个符合条件家庭发放这个备案表，这个是首先是第一步，所谓这个备案。那么完成备案之后呢，就是来到第二步，有一个意向登记，就是在这个项目公告发出以后呢，有四种申请家庭，其中包括这个三房的这个轮候家庭，还有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其他符合条件的本市城镇户籍家庭，还有这个新北京人。新北京人一般可能就是在北京工作，就是有五年以上社保的，然后这个北漂的人群。另外就是京籍无房职工家庭，这个就属于你户籍是北京的，但是家里边没有房的这种情况。这四类人群呢，到这个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的一个官方网站上进行一个相应的登记，它那个网站都有一个每一步的提示的步骤，也很便民，这个大家都可以只要登录这个网站。我再说一下，是叫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这样一个网站，百度一下就可以，到时候都可以完成一个登记，这是前两步。那么进入到第三，完成了前两步之后呢，进入到第三步就是这个摇号。摇号的时间确定之后呢，这个项目地的这个住房管理部门和这个产权单位会共同组织这个摇号的这个工作。摇号过程当中会有这个工程部门进行现场的监督，然后摇号的结果和要选房的顺序也都会在这个网站上包括现场向这个社会进行公示。那么结束了前三步之后，就是第四步签约入住了，就是在摇号结束这个公示结束之后呢，这个产权单位会按照这个摇号顺序分批次的组织审核这个咱们申请公租房的人员进行选房，然后签约，包括办理入住手续。这是四步，其实还是比较明晰的，每一步都有相应的这个流程和这个网上的提示，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来一步一步去操作。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有一个这个地方啊，就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那如果比如像大家去查询呐、或者说看一下哪个地方有啊等等，其实大家都可以到这个网 站，对，到这官网上它会有相应的这个信息，包括如何登记，教你这个一步一步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公租房的一些事儿啊。那大家呢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您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想让我们的专家呢给大家进行一下指导啊，包括全程的一个质量啊等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个监督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或者是在公众号上啊，这个安居好声音上报名也是可以的。刚才呢我们聊到公租房项目的一些这个流程啊等等哈，那还有朋友就特别关注的关于落户的事儿啊，因为很多朋友说我租这房子了，这个我能不能落户啊？ 对，其实这落户就是关系到我们这个租赁人每一个人的这个实际的居住的一个权益嘛。首先我了解到这个落户情况是这样，如果您是北京户口的话呢，可以在这个申请的公租房的这个地方申请办理落户，如果您没有北京户口的话，可以申请办理这个居住证。另外呢，这个无论有没有北京户口，符合一定条件的子女可以在这个公租房所在区上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也是保证对于人才的一个吸附的能力，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北京户口，你只要你住在这个公租房范围之内，那子女可以在所属区上学，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我们之前提到这个租购同权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对于很多这个人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附，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挤破脑袋去买这个学区房啊各方面，但是相对来说你如果是没有条件去买学区房，达不到这个情况呢，也可以在这个你所租赁的这个公租房范围之内，满足孩子就学的上学的一个需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利于这个人才的吸附的。 所以反正我倒是觉得像这种类型的这种啊，这种啊租房还是比较可取的哈。 没错。 当然我们之前也看到有些朋友说，有些这个外地的这个地方，他也是租，但是呢，他会跟你说让你出这个钱，然后出床就跟买房一样啊，就告诉你也是 一租代售。 对，其实他告诉你也是这个租购同权，但是这个租购同权和我们刚才所说这个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因为你这个。像他这种以租代售的话，你相当于就是花了买住宅的钱，然后来才享有的这个上学的一个条件。而且你虽然是以租代售，这种情况在未来产权方面你都会有很多纠纷。另外这个你花的钱也实际上是买房的这个钱，就是相当于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实际上对于人才来说是反而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经济负担。 没错啊，而且呢，当时还是问我的时候还说这个，我说你这又没房本是吧？ 对， 你又没有产权。 对，人家如果 这个肯定会 有 很多的危险嘛。 对。 但是他说有整栋楼有一个本，我说那有什么用啊？人家拿整栋楼 直接抵押了，那这相当于是集体产权， 对， 小产权的感觉， 连一点脾气都没有。 对，而且另外一个，换句话说，我真的要是有这个一百多万或者二百万去全款买你这个所谓的公租房的这个代售的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为何不拿出这其中的一半或者一部分，我买一个正常的商品房或者买公有产权房，都比要买这个要靠谱的多。 没错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不能听忽悠啊， 对， 就觉得好像说，哎，这个也是 贪便宜，就是或者所谓说这个，他给出一些优厚的条件，其实来讲背后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陷阱吧。 没错啊，好，说到这儿，咱就发散性的说了一下哈，算是个提醒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未来啊，这个公租房的这个规模会怎么样？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需要这种公租房项目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没错。 但是呢，能不能就是说赶得上我们这些朋友去住啊，这个也是个问题。 其实这个我记得在去年下半年做节目的时候就说这个我们就谈到过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个供应。当时说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时候就是说，哎呀，这么多人去摇号，然后这么点共有产权房，那这个中签率很低啊。比如说最开始我记得在去年的9月30号那天，北京市第一个共有产权房在朝阳区摇号的时候，就是大概是有12万多人报名，然后这个房源呢套数只有1000多套，然后这个比例可能才我记得当时是 0.39， 我记得这个数0.39%的中签率，那大家就有一个质疑。然后后来我们就研究，就说这个北京市政府陆续推出一个5年的一个计划，也就是说每年推出5万套，未来5年一共有25万套共有产权房。然后渐渐的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来到2018年年中的时候，共有产权的这个用地已经增加了，相对来说这个中签率就会很高。同理，我们的这个公租房在这个计划当中也是考虑到更多人才的一个需求，在未来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新增计划。比如说从2017年到2021年这5年的规划当中呢，咱们北京市一共是计划新增了150万套住宅，其中这150套住宅当中有1/3的比例，也就是50万套是留给这个租赁住房的，这个占比还是很高的。而且根据咱们北京市住建委在今年4月份发布的消息呢，今年就2018年这一年就会分配1.5万套公租房，而且全部都按照户籍工作地就近分配。这个对于这个想要申请公租房的这个人才其实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首先从这个市场的供应来看，政府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力的一个支持，首先在土地这方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倾斜，再一个就是房源的建设包括这个速度，可以说是能够跟上这个需求量的这个增长，所以说在供需这块应该能达到一个平衡。所以更多的人如果暂时您如果有公租房的需求，但是暂时您又还没有摇到号的话，不妨再耐心等待，因为未来还有很多区域都有这方面的一个房源的一个投放。而且我觉得在这个租金方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在这个今年你分配的这个房源当中呢，租金最低的呢只有31块钱每平方米每月。那我举个例子，如果您租一个50平方米的房子，那租金其实只有1550元一个月。 对， 这个其实还是蛮划算的。这个而且咱们整个北京市的一个平均租金的这个公租房的情况只有40块钱平方米每月。那同样50块钱 50平方米的房子的话，也就只有 2000块钱 一个月，那还是挺便宜的，就是说、 没错啊。所以相对来说，公租房还是特别适合啊、你比如说刚刚上班的呀， 对， 啊，或者说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想攒钱买嘛，但是还没到， 它是一个过渡嘛，它是一个过渡， 就非常的好啊。所以我觉得符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三个条件的，都可以去申请一下。我们再重复一下吧。第一个在本市无房，对吧？或者是在本市有住房，但是距离工作单位超过一定的这种距离的， 距离就很远的那种。 第二个就是本市、本区或者是园区需要的一些人才啊、第三个就是在本区认定单位就业或者是签约达到一定的年限，各个区呢认定的行业或单位应该符合首都城市战略的一个定位的。 对 啊，而且呢，公共租赁住房呢日常使用的监督工作要有产权单位，也就是长期租赁方式筹集的这个运营单位吧。 对、没错，就是 你 其实就是分你房子这个所在 对 区域的这个单位， 然后是只租不售的啊， 对对对， 这个记好， 没错， 不售的，不能是变相的以租代售，不能擅自的转租、转借或者是空置。但符合这几个条件呢，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申请一下啊。那下面我们要说的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公租房的这个开展的怎么样，主要集中在哪？ 对，其实这个位置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目前我们来看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公租房的供应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区域，包括丰台、房山、大兴、朝阳、昌平还有通州。另外呢还有少量分布在其他的这个区域。从这个房源供应的数量上来看呢，目前最多的是通州。我们所说的这个北京市新的这个政府的所在地通州区，房源数量多达8729套，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说城六区当中海淀区的数量是最少的，只有1046套。当然海淀区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包括它的土地的一个供应受限，也是导致它这个公租房数量较少的一个原因。应该我们不能忽略这个客观的一个情况，毕竟是在这个位置比较好的像三环包括四环，这个可能确实是你要求它公租房配件太多的话，也是从土地这一块不太合理或者不太现实。 反正你看一下这区域啊，像丰台呀、房山、大兴、昌平、朝阳、通州，其实地方还是 也都还不错。 对， 而且都是有地铁，很多 的 地铁线路的一个通达，可以说都是在这个主要的线路上，比如说像5号啊、10号啊、13号这些都可以能够达，就是能够到达这些触及这些区域。我觉得首先是从这个交通的便利性上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在这个公路配套交通上也可以看出来，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偏向于我们现在来看可以说是市中心的一个路网的一个就是比较整合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像这个丰台大兴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比较重点的这个南部新城的这个区域，包括它也是连接这个中轴线到南部的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位置，包括地铁四号线之后也可以看到这个区域的这个交通的一个改善。另外我们看在这个像这个昌平啊、朝阳啊，可能就是北部偏北部一些，包括像通州属于偏东部一些，所以说其实从这个范围来说可以涵盖的区域还是蛮多的，就是基本上各个区不同的人才、不同的这个工作单位，然后都有自己所选择的这个区域，不会至于说让你这个住到太远的地方。因为这个公租房本身就是有一个原则，就是所谓的就近分配嘛，就近分配然后享受这个就近的入学的一个优厚条件，所以对人才来说可能他会减少他的这个时间的成本，包括这个以后孩子就学都在附近嘛，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些。 没错啊，不过呢有些这个东西城的朋友啊发信息呢，为什么我们东西城还是没有公租房？ 因为你们东西城地方太少， 对， 房价太高， 太精贵了，所以这个没办法啊。那东西城确实是它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地了啊，大家也能看得到。 没错， 对，所以这确实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这边也到时候也会把最新的啊一些不论是公租房还是这个等等其他的这个消息有了之后会及时的告诉大家啊。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除了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公租房的事情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些以前遗留的很多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咱们下半段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对 啊，然后呢如果大家方便的话，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比如说您想了解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或者说呢想给我们想让 然后我们去给大家解答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问题的话，也可以比如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告诉我们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会有针对性的，比如说设计一个话题啊， 对 等等啊， 对，没错，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说什么。 你看我们也是定制化是吧？ 对啊， 我们节目都是 私人定制。 对，私人定制，对对对。因为现在这些房产问题非常的多嘛， 对 啊，所以 而且很杂。 很杂很杂，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哈，我们可以直接的关注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呢，我们最近呢也是有一系列的这种活动哈，全年的活动，就是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我们会有专业的一些这种专家从头到尾的啊，帮您去把关，或者说有些什么质量的这种监督啊，包括给您出出主意啊等等，或者跟一些这种商家或者跟一些这种工长来进行交流沟通啊。啊，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哈，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问题，一会儿马上回来。 伤心。

首先我们看这次的非京籍人才公有产权房的一个封闭管理，其实就是相当于实现了一个非京籍，所以大家说这个新北京人申请公有产权房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闭环，包括你这个申请完之后这个入住，然后以后如果你不满足条件之后一个回收啊，包括这个出售这一块，形成了一个闭环，首先杜绝了一个在公有产权领域的有一个所谓的炒房的这种可能性，就被完全封闭在门外了。所以说对于这个闭环的管理，对于其实是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更多的这个有公有产权需求的这个非京籍人才的一个配置。我觉得这个本身是有利于公有产权的制度的一个完善和健全，而且是有利于它长时间更长远的一个有效秩序的发展。 来关注第二条信息。今年的1月到5月，北京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50.7%， 那其中的住宅销售面积呢同比下降 44.2%， 住宅的新开工面积呢是 352.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4.7%。 那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在15号公布今年前5个月北京经济运行的情况，那数据显示呢，1月到5月北京市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36亿元人民币啊，同比呢是下降13.7%。 首先这组数据我们来拆分来看，首先是看这个比较主要的几个数据，首先看住宅销售面积，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说明了这个新房市场的一个活跃度的一个降低，另外也可以看出这个市场的供应的这个面积在一个减少，跟2017年相对来说比较火爆的上半年而言呢，因为我们17年上半年也出台了这个调控的政策，对比一下我们今年的前五个月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下滑的，这个体现到这个销售面积以及这个销售的一个套数都可以看出来。另外一组数据在上升，其实是也是值得关注的。首先是这个住宅新开工面积是352.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24.7%。那也就是说，在销售下滑的情况下呢，我们的供应量却在增加。这个可以反映出政府以前调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因为为了防止的这个房价一个上涨，它增加了这个供应量。我们都知道，在市场经济当中，这个供需关系在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供应量增加呢，显然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会有一个上涨的一个动力的。所以也体现出2017年我们北京的这个土地这个土拍量应该说是创造一个历史新高。所以到2018年、2017年拍的很多地，在上半年拍，尤其是上半年拍的一些地，到了今年上半年也进入到一个开工的状态，这也是一个各方努力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这个一至五月北京市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2236亿元，同比下降了13.7%，也可以反映出我们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增速其实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收窄，也看出这个调控政策具体到这个房企这一块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落实到位的情况。这对于我们未来以后长远的，包括这个长效机制啊，包括我们这个城市的房地产的这个健康稳定的有序发展，还是非常有利的。 好的，来关注第三条信息。备受关注的城际铁路联络线新机场段呢，在6月25号开工了。那一期的工程呢，是位于北京市的顺义区、通州区、亦庄开发区、大兴区以及河北省廊坊市境内。那这一大进展呢，让城区以及环京交通呢，是变得更加的发达了。对于京南楼市呢，应该说更是一大利好。 可以说这个伴随着我们新机场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提升，周边的这个交通动脉也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完善，可以对于我们南城的这个楼市应该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因为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新机场这块机场段是在6月25号开工嘛，这个一期工程跨这个途经的这个区域也是比较广，包括从顺义啊、通州啊，包括亦庄、大兴这片，包括一直到河北的这个廊坊，不光是带动了我们的这个京南楼市，对于这个此前一直有些火热但是又受调控影响有一些波动的这个环境楼市，应该说是迎来了一大利好。我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组织了一个论坛，就是在这个南城，相对来说这个就在亦庄这个位置，可能就是对于整个这个城南的发展大家都比较看好的。而且尤其这个随着我们二机场的一个投入使用，这个确实是对于整个南部区域的一个发展有一个比较非常大的一个带动，包括这个人流量的一个转移。 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个新机场啊，等于说这种交通啊， 对 啊，还是会带动一批这种很多的这个，比如房产呀、啊， 对对对，因为这个新机场过来之后，很多航空公司的这个航班可能也都搬到这个这个新机场，大家所说的这个二机场，可以说是这个人流量的带动量是非常大的。 没错，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条信息啊。近日呢，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说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技术平台呢，已经实现了全国的联网。那我国不动产登记体系进入到了全面运行的阶段。那自然资源部最新调查统计显示，说目前全国的335个地市、2853个县区，一共呢是设立了3001个不动产登记办事大厅，3.8万个窗口，8万多一线登记工作人员，平均每天为30多万企业和群众来提供不动产的一个登记服务。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不动产登记体系的这个全面运行。这个不动产登记体系是早在大概我印象当中是2009年就提出来了。然后当时我们提出来目标是在2015年之前实现省会城市和一线重点的城市实现一个联网，就是所谓的40城联网。这个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基本已经实现了。那实现之后又提出来一个这个全领域的一个联网。我们看到这个全国335个地市，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工作量也比较大。然后这个在这个联网体系下呢，未来可能我们有一些相对来说以前没有联网的城市连上之后呢，对于这个所谓这个投机啊，包括炒房这种人，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遏制。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可能一些小的城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可能没有联网。没有联网的话，那他可能在小的城市囤一些房产，然后去炒一波，然后就离开这个城市。对于这个城市的房产发展也是非常不健康的。 没错。好的，那我们再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虽然没有了之前的大幅上涨，但是房价的缓慢抬升之势呢仍在继续。综合多方的数据来看，说今年的五月房地产的销售数据呢出现反弹，库存面积在持续下降，1、2、3、4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依旧活跃。专家认为楼市升温现象显现，那未来1、2线城市的房价上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3、4线城市则会面临这个库存的一些压力。 其实这个新闻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点。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房价缓慢抬升这一块，确实从这个之前我们看到很多数据综合来看呢，五月份的这个房价确实在以往的基础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小幅的一个上涨。这个上涨其实是一个个人认为是不太好的一个趋势吧，就是说其实可能也会引发一些1、2线城市的一个新的一个调控的一个到来。包括此前住建部约谈了12个城市，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对于调控这一块应该说是盯得比较紧，而且这个措施比较频繁。我们在上周节目里边就曾经说过一个问题，就是在五月份一共有大概是平均是每个城市出台了1.2次的这个调控政策，这个可以看出这个重视的一个程度。另外来看这个库存下降的情况，这个可以反映出在此前一轮，尤其3、4线城市有一波这个所谓恐慌性的一个购房的行为。其实未来对于3、4线城市，我觉得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现在房价单价已经超过10000元的3、4线城市，这个未来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它没有太多支撑它这个高房价的一个产业基础，所以其实对于这部分投资者来说，在3、4线城市，我觉得会面临很大的这个流通问题，就是很难出手。你这房价可能，房子还是这些钱，但是可能就卖不出去，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啊，就是可能在1线城市呢，因为毕竟它的需求在这儿、 没错， 所以说它的这个房价就是慢慢回升，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对1线城市的这个，首先它存量房的市场比较健全， 对， 包括很多中介也比较多，包括这个大家对于二手房的一个认知也比较完善，而且这个流通性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像3、4线城市，可能这个首先人口每年都是呈现出一种净流出的一个状态，很少有3、4线城市每年人口净流入，所以对于这方面的购房需求可能会小一些。 没错。那可能在2、3线城市相对来说，尤其那种比如说旅游地产，或者说是一些相对来说吧，还是空气啊等等比较好的地方啊，它出现这种回升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对，尤其是我觉得像您刚才说这个旅游的城市，我知道很多一些像云南啊，包括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地方，比如像版纳呀、比如说像这个洱海啊，比如说像之前我去的那个 哎呀，我忘了，我最近出差太多了。 对，反正就是这些，大家这个都能聊，都能理解嘛，它的一个原因哈。对，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来进行报名。我们这边有位秀清的朋友说想问啊，他们夫妻俩名下呢是各有一套住房，女儿名下无房，离单位呢家呢距离还比较远。 嗯， 说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申请？ 女儿可以申请。 嗯，女儿可以申请。您可以让女儿这个户口所在地区先去备案是吧？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典型的，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公租房的一个申请条件， 嗯， 按照他的条件可能就是女儿，首先女儿无房嘛，然后这个有这个工作地的一个需求，所以他是可以满足申请条件的。 嗯，然后呢另外还可以得要单位出具证明， 对， 是不是？ 对，刚才您说这个去这个所在的这个街道备案，然后还要单位出具证明，然后要上这个官网上去登录，然后查询相应的这个合适的这个区域在哪里，然后再去进行选房。 嗯，好的，那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我们这边的公众号上有位叫飞的朋友说，请问啊，说我马上是满五年的这个连续社保了，想公积金贷款买个小两居二手房，东四环附近上班，预算呢总共最多是230万。说目前网上看，像朝阳的双桥、顺义的什么樱花园或者是蓝星家园、大兴的天堂河、昌平地铁附近，说请综合配套啊、发展呐、规划呀，能给个指导意见吗？ 他刚才说这个问题有点长，就是我大概分析一下，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满足了公积金贷款的一个条件，我建议像他这种情况首付刚才说是230万， 他说预算总共是230万、 预算就是他的可以接受的总房款是230万， 这个我也没看明白，他反正他说预算总共是230万，那就是是不是就总房款230万？ 也不好说，因为他可能是算的是首付，也可能算的是那个总房款啊。 嗯， 如果你要咱们如果是按总，对，如果是按总房款算的话，那么 OK， 230万的话，我们按单价5万一平计算的话，那他能接受的房源的这个面积就 40平， 不能超过50平，对， 40多平， 对，40多平。所以说这个选择面，我觉得可能在北边还有一些机会。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如果是像他那种就是首付是230万的话，那可能选择面会 很多 一些， 对 对。其实也不是很多了啊，就是说还会相应多一些啊。当然也看他这个购房的这个面积的这个需求。刚才他说是我记得是两居是吧？ 对， 那两居的话，那可能就得60多平，60多平，那您这个可能就要考虑，咱按65平算的话，那230万，那差不多也就是才，3万不到4万，4万不到吧，就是说这个 很少，这个 不到四万的这个房价，现在我们看这个，差不多得6环外的一个位置，6环边上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房子。 嗯，没错，像刚才他说这几个地儿呢，就是如果当然这几个地方对比的话哈，那肯定还是朝阳那个双桥地方好一点，相对来说哈。 对对对。 因为毕竟您在东四环上班嘛，离东边近一些，像昌平啊、顺义啊或者大兴啊，确实挺远的，离您上班。 尤其是大兴，我觉得。 对。 大兴在南四环嘛。 对，一下子好这个哈，东四到南四，您每天上班这成本还是挺高的。 对，而且那个区域跨环的话，跨方向比较堵。 嗯，比较堵，没错啊。所以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朝阳双桥这块更好一点。 对。 但是呢您这个钱能不能买，就得 看 一下，您是总房价还是首付。对。 但是如果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如果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230万预算指的是首付还是总房款啊，如果您是总房款230万的话，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公有产权。北边的话，其实像这个昌平，今年北新家这边有很多公有产权的项目，大概我印象中有6个项目入市，所以说这还是比较合算的。如果您这个是首付230万，那当然选择面会相对更广一些。如果是您觉得这个问题有什么可能还没有回答具体的，欢迎再留言给我们。 嗯， 就是您尽量把自己的情况说得更具体一些， 更清楚一点。 对， 对 对对、 好的，那我们下面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哈。 我们这边有问到最近很多想在这个环京啊，就是周边来去买房的朋友，你比如说这边有一位听众问啊，说这个刚到唐山去工作了一个月，发现唐山现在也是到处的这个建房啊，但是同时呢，现有的一些住房入住率并不高，很多都是空的。说据说今年北京到唐山的高铁提速了，那唐山的房子有没有可以买的这样的一个前景，是吧？这个可不可以说一说？ 投资的话，我个人。不太建议去唐山， 而且我们现在不讲究投资嘛，现在这人家就住嘛，这个对不对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唐山这个区域，我个人不太推崇，因为相对来说，首先从时间节点上来说，现在已经是有点过了。在2017年的时候，我跟着一些看房团去过3-4次唐山，当时这个唐山的房价可能相对来说还没有像现在这么高吧，而且这个京唐的这个所谓高铁的一个概念，应该说是炒热了这个唐山当地的一个区域的房价的一个上涨，所以现在来说已经在一个相对的高点了，我觉得。不要再去接盘了吧，就相对来说可能如果你非得要买的话，那你就买高铁站附近的新房就好了。 好的，反正我就是觉得像唐山呀，有些这种地方哈，就是不要觉得跟风的那种啊， 对对对， 觉得哎呀高铁通了，或者是高铁这个那个提速了，我就要在那边去买。 其实 还是要看整体。 你真的如果说真是你要想打这个所谓的高铁的这个牌的话，那就是说。可能这个你多看看新闻联播，那个咱们这3-4年前这高铁批的这个文件刚出来，就别说现在的，现在都快开工了嘛，就现在都快那个完工了，马上要投入使用了，你再去跟这个风，那就已经是你应该是1、2、3、4波人了。对，对，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在2013年的时候刚宣布要修高铁的时候，第一波人就已经蜂拥而至去唐山炒过一轮了， 是吧？ 然后那个开工的时候又有一波人去，然后这个后来涨上去之后又有一波人去，然后您现在再去，现在已经是快投入使用的时候，这个再去的话，那明显就是接盘侠了。 对对对，好的，来，我们再看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有位朋友问到说。在顺义这个新城牛栏山这边呢，有一套90平的两居的房子，当时呢可能是公积金贷款买的，现在每月大概还得还差不多3500。2016年8月呢，也是为了小孩上学，在东城啊花了这个400多万买了个小两居，当时呢因为也是没钱用的这种各种，反正就是凑的一些首付吧，又贷了240。那从今年开始陆续有这个各种这朋友啊， 好辛苦啊， 等等，对，然后这个你得还嘛，这个到期了嘛，就觉得这么折腾压力还是挺大的，你说每月光房贷什么的，就各种借朋友的钱啊，就得花2万多。 对， 说现在就想一想，可不可以把顺义那套房子就等于说先卖了，相当于缓一缓嘛。但是呢他老婆在2019年呢应该有这个比如说像期权类的那个东西哈，就大概可以总兑出大概300万，所以他说有必要再扛2年吗？说现在卖了把这种跟朋友借的一些什么钱啊这个还了，手头能落个100万，那到底要不要卖呢？就是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 他这情况 纠结，我觉得 对他这情况比较纠结，而且也挺复杂的。就是我们先来说一下他，这位朋友，其实你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手头的现金流可能存在一个问题，然后这个月供导致你每个月还2万多的这个情况，你又觉得 压力很大， 就有点扛不住了。如果你实在是扛不住的话，那就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把顺义这套房子卖了。因为什么说卖了？首先缓解压力，另外这个顺义的话之前涨了一波，短期内应该不会大涨，因为没有大涨的空间。而且首先这个以前咱们说这个顺义有这个机场。这个首都国际机场也咱们北京的这个一机场的一个优势，那么其实这个优势在以前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另外呢，但是现在这个随着大兴的这个二机场的逐渐的马上要投入使用，这个优势其实是在这个缩小，应该说是有一个削弱，所以说这个顺义的板块应该说是热度在下降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顺义片区的新房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浮动，也可以看出整个区域未来是不会有大涨的空间的，所以说你现在卖和你2年之后卖，那因为他说这个媳妇儿有这个2019年的期权嘛，2019年末，那么你就是现在是2018年年中，你年中今年年中卖，然后和你明年年末卖，顺义的房价不会有太大出入，所以说你迟早要卖的话，其实真的是就是现在卖也可以，而且能解决很现实的问题。如果说你要是说顺义房想自住的话，那 OK， 那你就再挺着，那可能就会压力比较大一些，这个要自己做决定。